实并不愿，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，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 江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八尺玉碗九重花，古老的篱笆疆域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腰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燕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海并作几州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惧的梅花， 燕山下 是谁胡服骑射江西天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似水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北路长进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 悬鸟声上的神话，和寂静变成律动乾坤的国家，人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拉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是成长战旗代替了竹木篱笆，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年代烽烟四起诸侯基本天下，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， 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三海并作几州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闻着冰雪不惧的梅花， 梅花燕山下 是谁胡服骑射江西天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北路长进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马， 五千年以后又从远门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地人看见

不是泪是雨，泪和雨一起流溢，一起雨中分离，泪雨中而洒满地。哭泣，你哭泣，为了分离，分离，分离后再相见不易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

心事前世，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。 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。